手，好像可爱的企鹅在挥舞翅膀。有你陪我一起疯狂，美丽日子有你分享。却最爱和你一起的时光，两个人站在街头傻笑，对望盛开在田野的两朵花，花香是认识你的奇妙，海水轻抚我们的脚掌，阳光洒在你堆砌的城堡。企鹅在挥舞翅膀，有你陪我一起疯狂，美丽日子有你分享。耸耸肩膀，点点头，好像淘气的熊猫在耍花样。有你陪我一起疯狂，美丽日子就是这样。说你爱天空、微风、海洋，我却最爱和你一起的时光。两个人站在街头傻笑，对望盛开在田野的两朵花，花香是认识你的奇妙，海水轻抚我们的脚掌，阳光洒在你堆砌的城堡。企鹅在挥舞翅膀，有你陪我、一起疯狂，美丽日子有你分享。耸耸肩膀，点点头，好像淘气的熊猫在耍花样。有你陪我、一起疯狂，美丽日子就是这样。脚掌，阳光洒在你堆砌的城堡。